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，一定要关注了，因为今天的优惠力度与以往不同，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立减了159元，只要99块钱一盒，而且订购两盒就送紫砂养生杯一支，热线已经开通了，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估计不少朋友啊都听懵了，我再帮大家呢理一下啊，今天的优惠力度呢是原价516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加上独立包装礼盒的紫砂养生杯，一共才花到198块钱。198呢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，还送到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等于说呢不是这羊奶粉白喝，就是紫砂杯白得，总之怎么算都是划算。所以呢机会难得，只有5分钟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想想看啊，现在谁家订奶一个月不要200块钱呢？但是您订一个月的奶，订奶点会送您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吗？超市会给您免费送奶到家吗？普通奶能提供羊奶多种的营养元素吗？要是都不行的话，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瑞麟羊奶粉。 没错了，瑞麟羊奶粉呢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秦源乳业，是全国最大的奶山羊生产基地县，那里的奶山羊呢都是自由放养的，早上5点多羊倌就把羊儿们赶上山了，山上有清澈的泉水，有新鲜的青草，还有暖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，奶山羊们呢可以撒了欢的追逐奔跑，所以啊这里的奶山羊呢非常的结实而且呢健壮，产出来的羊奶自然也是纯鲜安全的。而且我们还有业内非常高标准的制作标准，更有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 对呀，更何况今天厂家放低门槛，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就能享受99元的羊奶粉的价格，之外呢订购两盒就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一只，再次强调啊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茶杯哦，是紫砂泥的内胆，外面是304的黑色钢琴烤漆外观， 是 大气漂亮又非常的实用，随身带着喝水喝茶都非常的方便，天热了一定要多喝水， 对 爸妈晨练溜达买菜逛街旅游踏青，随时随地的都能喝上一口好茶，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，所以别犹豫，现在就来参与活动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是的，算算看啊，花198块钱呢不仅可以带走原价是516元的两盒羊奶，而且呢还有一只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那这样划算下来呢，每天一杯羊奶的话才5-6块钱，5-6块钱买个冷饮就没有了，甚至呢一杯奶茶或是一杯咖啡啊根本就买不到，但是呢今天却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，6.0毫克的铁，3.8毫克的锌，17.5微克的硒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等等，每天一杯，每天营养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647的许阿姨说太喜欢这个杯子了，全家人手一个。5541的朱先生说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喝点羊奶增加点营养。还有0026的王先生说都喝了2年多了，没啥好说的，能坚持下来就说明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 是的，一点没错，奶制品呢对于身体的帮助啊其实是靠日常点滴积累下来的。喝奶呢应该啊是一种习惯，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常态。我相信呢一个喝了几年羊奶的人和没有喝奶习惯的人那是有差别的，这就好像呢是健身与不健身的人一样，这是对身体的管理。 说得太对了，一个月100多块钱谁家花不起啊，但是有的人有意识去投资到身体的健康上，一个月的羊奶粉加上一个漂亮的紫砂养生杯，多喝奶多喝茶，这样的投资才198。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，感谢到手机尾号5501-7340，还有8970的朋友都是老会员朋友了，还有手机尾号3008的朋友说你们的瑞麟羊奶粉已经喝了快3年了，已经很习惯了，就算是没有赠品那也得坚持喝呀。 都说呢咱北京人实在啊，只有自己觉得好用的产品才会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就像呢在我们的瑞麟旗舰店里面啊，经常能看到好几位朋友或者说呢一大家子来参加活动的，七大姑八大姨，同事同学或者是邻居，只要他认识您，他一定会实在的告诉您真实的感受。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您能够加入到瑞麟的大家庭里边。最后的一分钟啊，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8元喝上一个月的羊奶，就送您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支。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的继续收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可薇。 大家好，我是志邦。那前两天呢，办公楼下的超市啊搞活动，这9.9元一斤的榴莲，那排队是一直排到了收银处。虽然是我不太爱吃榴莲啊，但是听咱们同事说，9.9元的价格是市面上价格的一半，所以我也就跟着买了一个小榴莲，花了我43元。 你这消费啊也太从众了，别人买什么你就跟着买什么呀？ 哎，也不是啊，至少这榴莲嘛是水果，那我全家都可以吃啊。 那要是别人喝羊奶，你也喝吗？ 羊奶啊，现在家庭的日常用奶都已经这么高大上了吗？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羊奶可是全营养食品，在国外特别流行，钙含量高，脂肪颗粒小，好消化易吸收，老人孩子都能喝，特别是陕西富平的优质羊奶已经出口到国外了。 没错，羊奶在国内的售价呢也不便宜哦，这一盒258元确实挺贵的，但今天好消息来了，厂家普及推广，让更多的人低价喝上好羊奶。尝尝鲜做宣传，那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原本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，活动当中直接享受99元一盒，一盒300克，15个独立小袋包装，每天一杯，可以喝上半个月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还不止呢，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，只要订两盒一个月的羊奶量，就要赠送您一支价值是198元的紫砂养生杯。304不锈钢钢琴烤漆，内壁是紫砂泥的，特别适合泡茶水，还有防漏杯盖，携带也方便，低门槛大优惠，两盒就送，千万别错过了。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嗯，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啊，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，羊奶的营养成分多达了上百种，包括各种的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等等，非常的全面。而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，还有独特添加的益生菌、硒元素和植物甾醇，非常适合全家人来喝。 没错，口感方面大家也不要担心了，先进的除膻技术啊，香醇可口，没有一点膻味，品质上也能保证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 QS 标识，给家人喝得更放心。但99元的价格啊，却不是所有平台都能提供的，一旦活动结束了，那您得花258元在市面上订购了，所以此刻建议您赶紧来参与活动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5798的朋友订购了6套，说这个喝瑞麟羊奶啊已经有3年了，那从一开始自己买给自己喝，到现在全家人一起喝，瑞麟羊奶粉呢还是性价比很高的。6790的朋友订购了3套，说自己是老会员了，那瑞麟羊奶和紫砂杯爸妈都很喜欢，说没想到现在的羊奶粉啊一点膻味都没有，而且呢还有一层奶皮，就像是20年前家里的羊奶一样。还有0089的朋友订购了10套，说这个紫砂杯啊我们家是人手一个，那天热了出门散步带着很方便，反正羊奶呢天天都要喝，紫砂杯就送给亲戚朋友吧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。其实提到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因为瑞麟羊奶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很多年了，在北京推荐有4年了，它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企业，是通过了国家 R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以及优秀业态奶奖、诚信经营奖等诸多殊荣的，它也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的质量乳品企业，所以给家人喝的奶就应该是这么过硬的品质。 是的，想想看啊，有什么样的奶制品可以富含640毫克的钙，富含维 A、维 C、维 D、维 E， 还有锌、铁、硒以及益生菌、植物甾醇等等，这所有的营养加起来，每天的花费才5-6元，难道您还舍不得为家人投资一下吗？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，感谢手机尾号是18180439785011140的朋友，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，还没打进热线的请您一定抓紧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8元不仅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，还能白得一支价值19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加油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 山云，是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上回书说到，程咬金一乐，我说相官哎，冲你对这么好，我呀、啊、全告诉你。历城县知县升堂问案，审问程咬金和尤俊达，追问龙一贡和黄杠的下落。书中暗表，这个蔡知县是个贪官，他还想在起丧的时候我扣下点儿，就够过下半辈儿了。程咬金这阵儿还挺顺溜。我说蔡知县啊，行吧，你这官不错，不过你太健忘了啊。我怎么健忘了？你问我什么？我问你，劫下的黄杠和龙一贡藏在何处？哎呀，你怎么问我呀？啊，那我问谁呀？我问他，不不不，他不知道，该问你自己呀。啊，知县愣了，问我？你问我什么？哎呀，你不是我们瓢把子吗？不是你叫我劫黄杠吗？接下来之后不是全交给你了吗？就他这几句话呀，堂上的衙役和堂下看热闹都听见了，全都大惊失色呀，心想嘿，响马你真行啊。就这句话，蔡有德吓得差点没出溜到公案桌底下呀，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呀。啊，交给我，这像话吗？啊，胡说，没错，这档的事儿你打算往外摘呀？那摘得出去吗？啊，你问我老尤是不是？我们俩把黄杠都交给你了。这知县气得浑身乱抖啊，手拍惊堂木，啪啪直响。来人呐，把他摁下给我打。抽出四根签子，嘡啷往地下一扔，这就打四十板子。老程乐了，好，这两天我身上直痒痒，你这可救了我了。掌刑呢，你可使点劲儿啊。不过这你没法打呀，我这手铐子脚镣子砸着怎么躺下？有人早把刑具给撤掉。那么说老程能跑吗？跑不了。有人扒往前摁，程咬金说你不摁，往那一趴，腿伸直了，右胳膊搭在左胳膊上，歪头一枕，掌心里看，嘿，这小子挨打是内行，这架太好了。掌心的拿起板子抡圆了，使足力气，啪啪啪，一连十几下子，程咬金连哼都没哼。老程的人低头一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仔细一瞧，哟，回太爷，不能打了，这个人身带板花，打的都打出奖子来了，打不了他。好，来呀，动大刑。站堂的喊一声请大刑，就看两个人用一根杠子抬着夹棍走上了堂口，嘡啷一放。知县说姓程的，你看见了吧，我要不问一个水落石出，我这个知县就不当了。你不是不怕打吗？你看过没有，我给你预备这一套。程咬金扭头一瞧，哟，这叫夹棍呢，哈哈，跟你这么说吧， 想当初我卖过私盐，久打官司，可没尝过夹棍的滋味，这回劳驾，你把我夹起来吧，我就为的是尝一尝夹棍什么滋味。不过我说小县官哎，我明白你是官报私仇，我说龙一共交给你了，你想把我整死对不对？你这叫官报私仇。但是我明白一条啊，犯人没有口供，要是用夹棍给夹死了，你小子丢官罢职，你夹吧。知县一听，嘿，他什么都懂，夹棍抬上来了，不动也不行啊。下边老百姓全都皱眉，有那心软胆小的不肯看了。诸位，这官我回家去了。徐茂公和魏征两人提心吊胆，心想恐怕四弟扛不过夹棍呢、啊、他要扛不过去，要是都招了，我们的事儿可就全完了。再说知县一瞧大刑上了，一举手，来呀，先给打到八分刑，尊太爷谕。拿过木嘎了，搭在草里头，叭叭叭打到八分刑，喊八分刑，程咬金，依我说你就招了吧。嗨，招什么，我帮助你接完黄杠，你夹我，你这是报恩呐、啊、你这是报仇呢。他越这么说，知县气的是乱拍桌案，动刑，有人把程咬金落过来，把腿就给夹上了，四个拉皮条的，左边两个人把皮条的挽手挽好，往膀子上一背，使劲往前一转，右边那两个人也是一样，一紧着夹棍就停着，嘎吱吱吱吱吱吱，老程哎呀一声，疼得昏过去了。知县说松刑，掌刑的一松刑，嘎的一声，这打夹棍松开了。大家一看程咬金昏过去了，急忙拿凉水，拿姜沫子给他吹，半天呢，程咬金才哼的一声。知县想，行了，你只要一哼，就死不了，也不能再哼了。姓程的，你有招无招？程咬金一看知县这心又横上了，狗官，我没招，你要不把我夹死，你就是狗娘养的。知县气得浑身乱抖，好好好，我这个知县不要了，非把你夹死不可。掌刑的一看呢，这夹棍已经把老程的腿给夹坏了，下堂的时候走不了，得往下抬。程咬金一点口供没有，真要在刑下毙命，那犯法呀，所以赶紧上前施礼，太爷您哪甭生气了，这个犯人是血迷心窍，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，叫他招供就是，您哪也歇下去吧。知县明白，再动刑，这个人一定死于刑下，他要死了，我怎么向杨林交差呀、啊、死人口里无对证，我成杀人灭口了。好，看在你们面上，把他压下去退堂。知县退了堂，有人过来给尤俊达砸上了镣铐，把程咬金用大箩筐抬下去，因为他怀子骨啊都快碎了，走不了了。程咬金滚热堂，徐茂公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心想此人将来必有大用，这可是条好汉。然后他和徐茂公急急忙忙回到贾柳楼，大家在这等着呢，一看他们进来，都问大哥三哥怎么样啊。徐茂公说，诸位别忙，沉住气，天不早了，先吃饭啊，回来再说。大家等徐茂公说话，徐茂公喝了几杯，压低了嗓音，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致死 没招的事情跟大伙一说，这些陆离英雄无不挑大拇哥赞成啊。嘿，程咬金是条汉子，好样的，这叫横到底。是啊，他至死没有招出秦二哥，也没招出武南庄，也没招出我们大伙来，他是不是英雄？是英雄。既然是英雄，我们跟他成了结拜弟兄，就应该设法结牢反狱，搭救他们俩的性命。大伙说那是当然了，可有一样啊，结牢反狱就是造反呐、啊。大隋国不得民心呐、啊，诸位，咱先把程咬金的事儿撂在一边，我跟你们说说大隋朝老杨家朝廷的事儿。前几年，隋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，横征暴敛，残害忠良，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，急得老百姓没活路啊！有的占山为王，有的铤而走险，为的是不受官府欺压。据我所知，朱粲自立南阳王，李子通自立河北凤鸣王，薛凤池自立蜀州王，雷大鹏自立湖广襄阳王。我们弟兄人人是英雄，个个是好汉，先不说称王称帝啊，咱们就说为天下老百姓办点事儿行不行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来说，我们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，可是求取功名富贵易如反掌。我们俩呢，宁可帮着单雄信做绿林的买卖，也不愿做隋朝的官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今皇帝杨广弑父夺权，无恶不作。自从他登基以后，向各府州县搜罗美女，勒逼珍宝，又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是个荒淫无道的酒色之徒。加上老贼杨林，他在山东两次筹备黄冈，加捐加税，逼得老百姓没法活下去了。如若有志之士振臂一呼，这天下难道还姓杨吗？请问诸位，我说的对不对呢？大伙儿说对。既然此路可行，我徐茂公就要造反，我要反山东，救程咬金、尤俊达，救秦叔宝，救天下百姓出水火，咱们何不趁此起义呢？楼上这伙人一听，有的说对，也有不愿意的，心说啊，要造反呐，造反不成可就杀脑袋呀。这波人都低头不语，静听徐茂公下文。徐茂公说，既然大家说对，咱们如今起个名称，你们说叫什么好？魏征说，咱们是为贾母祝寿而来，就叫英雄会吧。单雄信说，对，咱们就叫英雄会。齐彪说，对，咱们楼上在座的都是英雄，谁不反谁是狗熊。徐茂公说，那咱们就叫英雄会，既然要反，可不能空口说白话，要立个盟单为证。你说罗成多有意思，他父亲保的大隋，官拜北平王、燕山公，吃的是黄凤保的大隋，他第一个就站起来了，对，三哥先给我写上反了。这下子有号召力呀、啊！好，众位，我们老兄弟是隋朝官员，头一个要上盟单，真是好样的。柳贤弟，你把纸笔墨砚拿来。柳周臣答应一声，腾出一张空桌，把纸笔墨砚拿过来， 徐茂公说，我先给你们打个头。他把蒙丹的头写出来，写完念给大家听。上边写，是因隋朝昏君无道，官吏横行，残害忠良，民不聊生，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，拯救天下。于大业某年九月九日，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而起，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，共襄一举。徐茂公念完说，诸位你们听听怎么样？柴少说，挺好，名正言顺。徐茂公说，那各位谁要乐意，谁就在上边签上名字。头一个是魏征，第二个由徐茂公写的秦琼，接着程咬金呐、尤俊达都代写上单雄信，柴少也写上了。这样一来，太原侯李密的人和太平府的几名官员也全签字画押，这叫造反蒙丹。金甲同环，反虎联名，不想写，因为他们都在衙门当差，这蒙丹一旦叫官府给得到手，我们命就没了，往后退架不住大家往前推，没办法裹进来，也签了字。单雄信说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我们先推举一名首领，得有人领着干呢。大家说谁行呢？我看呐，三哥足智多谋，运筹帷幄，这个头就你先干着吧。大伙说，对，三哥你就当我们头领吧。徐茂公笑了笑，好，我先当头领，等以后我再让位。诸位，既然是英雄会，就得有章法，要依令而行，攻打济南，砸奸反狱，非同小可，我可要派将了，派到哪一位，哪一位就得依令而行，不得违抗。众人哗都站起来，三哥您放心，我们听你的，你就派将吧。为什么现在派？事不宜迟啊，他们知道老杨林马上就要走了，趁他一走，这边砸奸反狱，如果杨林在这或者再回来问这案子就难办了。没有令箭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不要紧，用筷子当令箭，拿出筷子微微削了一削，做个记号。徐茂公抽出一根筷子一举，这要传令了。那位说，这就叫造反呢、那当然了，你忘了黄袍加身，陈桥变兵，赵太祖不也就这么样吗？一看怎么办，干脆把袍往身上披，反了吧，就杀回来了。起手都是这样，但是困难在后边呢。诸位弟兄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贾柳楼太扎眼了，今天我传令，明天转移到城外天灵寺，天灵寺长老叫道宽，跟我是朋友，他那个地方前后七层院子，周围没有多少人家，我们的人马兵将都在天灵寺集合。山武帝你带多少人马？500人。哎呀不多，咱们再到各山寨调些兵，调些将，另外招点兵，有个一两千人就够了。单等杨林离开了济南，咱们动手。第一支令他叫的是贾云甫、柳州臣，你们两个人备些银两供我们这次造反用，这是借的，我们会还的。另外赶快悄悄通知老秦家准备搬家，你这座酒楼也别开了，跟我们一块儿反了吧。第二指令叫王伯党、谢应登，你们两个人到武南庄见着程游两位伯母，把这里发生的事儿说清楚，叫他们别着急，并且叫他手下人起出50000两金银来，押运到天灵寺以备军用，告诉游贤弟的伙计 叫他们也到天灵寺聚齐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说完两人下去了。第三支令叫反虎联名，程四弟的腿已经夹坏了，赶紧弄药给他治伤，给他调养，将来反出济南。但这个事儿可不能让知县知道。这可不用我说了，那哪能呢？您放心吧。还有，除去知县的近支近派以外，劝其他人都入伙。那天劫牢反狱的时候，外公李应方可成功，你去吧。樊虎他们四个走了。徐茂公说，攻打济南不可大意呀，你们记住了。16日亥时，大家潜入济南，随后他派侯俊吉上回中，你们潜入济南府，到了亥时放火，叫鲁明月、鲁明星，你们两个人16日亥时在钟楼放火。贾云普、柳州臣，三哥您说吧，这几天你们叫秦二哥、程四弟和游贤弟和你们的家眷立即撤到大洋山，不得有误，遵三哥之命。齐国远、李如归听令。咱呀，你二人速去大洋山调500名楼兵，16日辰时在济南外接应，再准备些粮饷，起事后你们杀进城里，然后接应我们一块儿奔大营山。是，单无地，咱呀，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办，要挡住螳臂，得令啊。然后又派王君可、王伯党，随后叫齐国远，你呀会战来虎耳。齐国远一听，把大嘴一咧的都要耍圈了啊！谁不知道铁将将来虎耳，枪沉力猛，枪法惊奇，远近驰名，我能行吗？哎，你需要这么做，不行，你敢违抗将令，这善凶信，再把齐国远推去砍了。别，三哥，不就对付来虎耳吗？我认了。嗨，大家都乐了。齐国远呐，此事你需要按我说的去做，只能智取不可力敌。哎，好了。徐茂公拿筷子当令箭，把众弟兄一一派出去，大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各自拿令箭准备去了。此时急坏两个人，谁呀？一是秦叔宝的表弟少郭公罗成，另一个就是太原侯李密的姑爷柴少。这两个人摩拳擦掌，急了半天忙说，哎，三哥，你还没派我们呢。徐茂公点点头，拿去一支令箭，二位贤弟听令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